本书叫做 Finish Well， 告诉我们，无论你 start 好又或不好，最重要就是不要临尾香 Finish Well。 香港就很喜欢就讲这句说话，我要赢在起跑线，要 start very well。 小老哥就要去到最好的学校，最好的教育，要赢在个起跑线上。但是赢了起跑线，是不是保证我们能够可以 finish well 呢？我今天要看这个士师，是在士师记里面十二位士师里面的所记载最后的一位，就是参孙。在人的眼里面，他是一个，他应该是一个最完美 的士师来的，因为他是 start very well。 没有一个的士师有记载到，就是在他出世之前呢，神已经是拣选了他呢，是成为一个的士师。是跟他爸妈说的，他阿妈是一个不育的妇人，但是神显现了一个的神迹，令到这个家庭是会生一个的儿子，而神说这个儿子要一生一世的去侍奉神。没有一个的士师有这样的记载，是神要去拣他做一个的士师。所以我们去看参孙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圣经在第十三章就用了成章的篇幅去介绍参孙的出生。而在成章的经文里面，在刚刚读经那里，就是介绍到他将要成为一个拿细耳人。而拿细耳人那一个的律，那一个的条例，要遵守的条例是讲了三次，跟他阿妈讲，他阿妈跟他阿爸讲，后来他们两个见到天使的时候就再讲多一次。什么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就是那些不可以做到祭司的以色列人，但是想过一个好像祭司这样的侍奉生活的人，那些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可以是一个短暂，我用一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三年的时间做拿细耳人，完了之后我就可以还俗，做回一个普通的平信徒。但是神拣选参孙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的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一个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是终身去侍奉神的人。一个拿细耳人在民数记第六章，或者在第十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他有三个的禁戒：第一，不可以喝酒；第二，不可以剃头；第三，不可以挨近死尸。任何一样东西他犯了，他就要还俗，就不可以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参孙就是一个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去出生的人。士师记就是介绍当以色列人有难的时候，神怎样去兴起一些的军事的领袖，或者政治的领袖，或者一些的英雄的人物，来到去帮助以色列人去解决他们的困难。士师记在讲最后一个的士师参孙的时候，用了四章的经文。第一章是介绍参孙的出身，然后用了三章的经文去介绍参孙他一生的工作。在这三章的经文，就是十四、十五、十六章，其实在一个内容里面只是讲一样东西。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参孙他的感情生活。如果讲得难听一点，就是是讲他的放纵情欲的生活，就 就是他跟三个女人的关系，从开始直到结束。第一个就是在亭拿的女子，没名的，这个成为他的太太。第二个是加撒的妓女，没名的。第三个有名了，叫做大利拉，是梭列谷的一个女子，叫做大利拉。三章的经文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女子。或者我们有部分的弟兄姊妹，你已经是很熟悉参孙的故事，容让我用希望在十分钟之内很快脆去将他三段的恋情都不可以说恋情，他三段的情欲的关系很快脆的去讲一讲，给大家重温一下。亭拿的女子，他们的外敌就是非利士人。亭拿、加撒，加撒你熟悉了，是不是？或者是梭列谷，都是外邦的地方。参孙他长大之后去到亭拿，去到外邦人的地方，就见到一个的女子，应该都是挺漂亮的，应该是。他就喜欢她。喜欢她就要娶她为妻。他就回去跟他爸妈说，我要娶她为妻。阿爸妈就说，她外邦女子，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乡下里面没有人你是对呢？参孙说，我喜欢她，我要娶她，我一定要娶她，你帮我搞个婚宴，你出钱，这是我家的。阿爸妈没有办法，就为她去举行了一个婚宴，就是连续差不多整个礼拜的一个筵席，去庆祝他的仔的结婚。婚宴里面，参孙出了个谜语给他三十个的伴郎，叫他们猜。他说，如果你猜得赢呢，我就每人送你一套新衣服，你猜赢呢，你们要送三十件衣服给我。结果他们就是猜不到那个谜语，而这班的非利士人，他就恐吓那个新娘和他家，你要找出那个谜底，如果不是我会杀你全家。所以那个新娘就想尽办法，又哀又哄，去哄参孙去讲出那个谜语的谜底出来。所以参孙就输了，他就在非利士的地方杀了三十个非利士人，抢了三十件衣服去给那三十个伴郎。因为这样的缘故，参孙就很不开心，就离开了他自己的太太，回到自己家。到了他自己那个怒气消除了之后，他就再去回太太的身边。当他回到去太太的身边的时候，他就发觉到原来太太已经改嫁了。他的外父外母将他的太太就许配了给其中一个伴郎。参孙非常之愤怒，他就烧晒非利士人那些田，那些和田，那些橄榄树，烧晒他们。本来是一家人的你们自己的争斗，就累到很多非利士人的那些和田，那些财物有重大的损失。非利士人就带了一千人要去杀参孙。参孙力大无穷，他就拿起一个的腮骨，一个驴的腮骨，即是头那些骨骨里面其中一块，就杀晒过一千个的非利士人。后来参孙又找第二个女子，他去到加撒，今天的地方都是有加撒，以前是非利士人占据，以色列人拿不到，去到今天是 West Bank， 仍然是以色列人拿不到的地方，在沿岸的一个城市。他见到一个女子，是一个妓女，可能他已经对婚姻失去了信心了，不再去结婚了，就跟他住在一起发生关系。这个是参孙， 腓利士人见到参孙来到他自己的地方，想要埋伏，要去杀害参孙，但是参孙力大无穷，他第日他就去到城门口，将整个城门拆了，搬走了那个城门，腓利士人就吓到退步，不敢再动他。参孙从第三个的女子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之出名的一个女子，就是在圣经里面叫做大利拉，她出名就是因为她有名，是梭列谷的一个女子。或者可能参孙她就 是很寂寞啦，有人说其实参孙就好像这个的即 James Bond 那样，她是一个人可以打低很多人的嘛，是永远打不死的嘛，他是不是高大威猛？他应该是高大威猛。是不是靓仔？我们不知道。他可能有一个寂寞的心，他就找到大利拉。大利拉对他千依百顺，他的心就冧晒，就要跟着他，就跟他一起住，都没结婚。腓利士人见到参孙这么喜爱这个大利拉这个女子，就想办法就透过这个的女子大利拉，你可不可以去找到为什么参孙他会有力大无穷呢？如果找到个秘诀，找到这个秘密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到去即是砌低他了。所以大利拉就去问参孙，为什么你这么大力？参孙没有将个真相告诉他，只是说我的能力是跟我的头发有关系。第一次他就告诉大利拉听，你只要如果你找这样的绳去绑住我的头发，那我们的能力就会失败了。大利拉就找绳去绑住他的头发，结果呢他就说腓利士人来了，这样参孙起身仍然是这么大力去击打一些腓利士人。第二次他再问参孙，你用什么干的绳什么湿的绳怎样去缠我的头发，我就没有能力了。大利拉又照板煮碗，参孙又起身，腓利士人来的时候他仍然是力大无穷。第三次参孙又告诉大利拉一个方法，大利拉又再试，结果都是失败。去到第四次的时候，去到第四次的时候，大利拉就是去跟参孙讲，他说他举出这个他最后的杀手锏，就是女人是最厉害的那个杀手锏，就是哭诉。他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三次呃我，没有告诉我听你因何有这么大的气力，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呢？圣经就说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原来日我夜我都是会有效的，你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你讹多几次，喂多几次，在那里说即是问他你是不是真的爱我，用爱做个挡箭牌是有用的。参孙就将他自己的出生的秘密就告诉大利拉听，我出生到现在从来没剃过头。所以在圣经那些字里行间说他挨在大利拉那个的膝上，有解经家就说就是因为他们刚刚是做完了一个的性的行为之后在那里睡着了，大利拉就剃了他的头发，他的能力就丧失。然后腓利士人就来到捉了参孙，没有能力反抗，挖了他的双眼，将他锁在监牢的里面。后来腓利士人就去到他自己的地方开庆功宴，在他自己所拜的神大菌的神的神庙里面来到去饮酒作乐，庆祝他们就是去解决了他们的眼中钉，就是参孙。在这个庆功宴里面 他们就说叫参孙上来，我们要去戏弄他，我们要去嘲笑他。参孙去到这个神庙那里，他挨住那个的那两根柱，他自己祈祷，他说神啊，可不可以给我再有能力，以致我可以报他挖我双眼的仇呢？神在那段时间，他自己的头发就慢慢长出来，神都给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就拉住两条那个的主力的柱，猛烈的去推动，去压下去，就推到两条大的石柱，整个的庙就冧了，三千人同埋参孙同佢一齐同归于尽。呢个就系参孙嘅故事。我哋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参孙有冇守住佢系拿细耳人嘅身份？第二个问题，佢有冇履行佢作为士师的责任？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神要选参孙？这个可能是一个最 core 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参孙有没有守住拿细耳人的身份？拿细耳人第一不可以喝酒，第二不可以接触死尸，第三不可以剃头。参孙他知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身份呢？阿爸阿妈没理由不告诉他。当他和亭拿的女子举行婚礼的时候，有没有喝酒啊？你摆酒有没有预备酒啊？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加拿婚宴是什么神迹啊？就是酒已经喝完了，没有酒了，所以需要再找多些酒出来，所以每一次的婚宴都是会有酒的。参孙有没有喝呢？圣经没有讲到，你断估他都不会不喝，是不是？他有没有接触死尸呢？我刚才我们没有介绍到，他出那个的谜语就是他杀了一个的狮子，过了几天之后，他见到那个死了的狮子有一些的蜜蜂，有一些的蜂蜜在这里，他就用手去舐了那些的 蜂蜜自己吃了。他不单止掂那个死尸，还吃那个死尸里面上面那些的蜂蜜出来。他有没有剃头呢？为什么他会剃头呢？是因为他想要哄那个女子的欢心。 他没有去遵守到一个拿细耳人，做一个拿细耳人。他的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但是他选择他要走自己的路，他没有选择去做一个侍奉神的路，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喜好，是我喜欢，这个是我的选择。神呼召他做什么呢？神呼召他做一个拿细耳人，神呼召他做一个士师，但是他没有去珍惜他自己可以去侍奉神的这个的身份，他没有珍惜，就随心随意，是随他自己的心，随他自己的意，也都放纵他自己的情欲。或者我们可以在参孙第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一个的基督徒的身份。你再想想你是几时 翻教会，几时决志信耶稣，几时接受这个浸礼，全部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来的。现在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不会有人要强迫你要去翻教会，要去信耶稣，要去接受浸礼，全部是你自己的选择来的。这个是一个什么选择呢？你选择了之后，你选择要做一个的基督徒，你有没有去过一个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的模式？这个是我们的反省。我们经常都说，你不要说一套就做一套。如果你选择了要做一样东西，你有没有持之以恒来到去完成你那个的身份里面应该有的那些的行为呢？参孙是没有，你有没有呢？我们问第二个问题，参孙有没有履行他做士师的职责呢？圣经有两次告诉我们，他是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有20年的时间，而非利士人都视他为眼中钉。参孙有没有履行士师的职责？他有没有 去打退那些的非利士人呢？有几次的事件，第一，他杀了30个非利士人，就是因为个谜语的揭破了，他要找30套衫去给那30个伴郎。所以他有没有杀到非利士人啊？有。为了什么原因啊？因为他自己出了个谜语，自己搞不定，他要做回这件事。他有没有杀非利士人？有。15章第9节，他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为什么？是因为他放火烧晒他们那些和田和那些橄榄树嘛，所以那1000个非利士人又找他去找他负气嘛。所以参孙就杀晒他们。为什么参孙要去放火烧那些和田呢？是因为他的太太改嫁嘛。所以参孙他有没有杀非利士人？有。为了什么原因？为了他自己的婚姻的原因，所以他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参孙有没有杀非利士人呢？有。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个大群的神庙的当中，他求神给他有这个能力要跟这一班的非利士人同归于尽。为什么？他不是为了要侍奉神，不是，为了要报仇。报什么仇？报在他自己身上的仇。他挖了我双眼，拉了我坐监，我要报仇。所以拱低了那个的那个大庙，和3000的非利士人同归于尽。在表面上来说，在这20年的里面，非利士人的确因为参孙的缘故，就是怕了不再去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如果这个就是参孙的侍奉，我们要问的就是他侍奉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他自己呢？在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婚姻的缘故，是为了因为大利拉这个女子的缘故，所以非利士人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是被杀害。或者在这个问题里面，我们都或多或少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的侍奉的生活。我们为了什么去侍奉？ 过去几千年的教会生活的当中，即如果大家还未去 get 到这个信息的话，在从旧约去到新约，圣经所出现的这个侍奉这个字，最大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敬拜神。包括我们上次有讲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的如此侍奉就是如此敬拜。我们最大 的侍奉就是去敬拜神。当然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一些不同的侍奉的工作，是帮助弟兄姊妹回到来教会，可以过到一个的正常的教会生活和敬拜的生活。所以我们会有司事，我们会有 music team，我们会有主学的老师，我们会有团契的职员，我们有不同的侍奉的岗位，去帮助我们过一个的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当我去肩负到有不同的岗位，不同的侍奉的工作，每一个礼拜当我回到来教会有一些的侍奉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问我为了什么去侍奉，我为了什么去侍奉。这个其实参孙应该要去问，以色列人应该去问。最后我们问这个问题，士师记第十三章是记载着一个完美的士师的出现，士师记第十四、十五、十六章是讲着这个所谓的士师他放纵情欲败坏的生活的一生，完全不像一个士师。比起之前那十一位是非常的几差的士师，都有少少的事迹，但是这个单打独斗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情感情的生活而杀害非利士人的这个士师，为什么神要选他呢？基本上是找不到一个答案。如果我们硬要从在士师记里面要去找一个的答案的话，那个答案就是因为没有人了，因为已经找不到一些可以用的人，就唯有找参孙咯。从俄陀列，我们再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俄陀列，从第一位的士师一直去到最后的一位的士师，如果你心水清的时候呢，他记载士师的那些的事迹呢，是一个不如一个的，是每况愈下的，是他们的缺点是越来越多的。一直去到最后的这个时代，最后的士师的时候，参孙的时候，他就是最不济的一个士师。不过在士师记记载完了参孙的事迹之后，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章，再去看回以色列人的光景， 你就会知道呢，原来低处未算低。你觉得参孙很差吗？他是一个的差的一个的领袖而已。去到跟住落去嘅时候，去到宗教嘅生活，去到士师嘅生活嘅时候，你见到佢哋嘅行为，你更加觉得嗰阵时嘅不济，以至到喺士师记结束嘅时候，去到二十一章最后一节嘅时候，圣经点样去介绍当时呢？佢就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其实参孙只不过是任意而行啫。他跟其他人都一样，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咯。为什么要找参孙？可能在当其时来讲就已经是最好的。我们要找些什么人去侍奉？ 边啲嘅人先至可以去帮到手。我哋教会喺唔同嘅侍奉岗位都有啲唔同嘅规定，边啲嘅人先至可以做 music team， 系咪要信得主做咗我哋嘅会友等等？边啲嘅人可以做执事？边啲嘅人可以做长老？我哋有好多我哋自己嘅规定。你去到有一啲嘅教会，细嘅教会资源好短缺啊，我哋都冇司琴，啱啱嚟咗一个即系读音乐系嘅女仔，未信主，唔紧要啦。我哋反正冇人弹琴，咪当系即系我哋每个月俾翻50蚊佢咯，俾佢帮手弹琴咯。但系已经冇办法啦，已经，因为真系冇啊嘛。我哋冇人啊，边啲人可以做执事啊？佢啱啱洗咗礼，我哋冇人啊，叫佢做执事咯。我希望我哋教会唔系去到一个即系冇人可以去愿意去侍奉。神已经系拣选咗参孙，拣选咗佢成为一个侍奉嘅人，只不过就系参。只不过是他自己的道德行为差嘛，但是他仍然他愿意站出来去承担了部分的责任。我们看完了参孙的故事，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领袖，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我们说神都有使用他，就是说神是会用每一个愿意去回应他自己呼召的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少个恩赐，不是因为我有多少个才干，而是我愿不愿意去回应神他自己的呼召。我们同心祈祷。